心中的话枯萎，时光它去不回，但愿洗去浮华，淡去一身尘灰，再与你一壶清酒，话一世沉醉，不愿染是非，怎料事与愿违，心中的话枯萎，时光它去不回，回忆辗转来回，痛不过这心扉，愿只愿余生无悔，随花香远飞，一壶清酒一身尘灰，一年来回不余生，一身尘灰，一年来回度余生无悔，一场春秋生生灭灭，浮华是非，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，生生灭灭，寥寥心扉，再回首，浅尝新酒余味。

不出旅行的意义，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，都是你离开的。

已经忘记，经过许多年，他们不曾呼吸。写了几个字给你，我始终没有传过去，自己偷偷暗藏，算不算心机？